江头月，送客枫叶荻花秋，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。曲酒欲饮无管弦，醉不成欢餐，江边便是茫茫江景月。忽闻水上琵琶声，主人忘归客不发。曲声暗问弹着谁，琵琶声停欲止。 一船相见遥相见，添酒回灯重开眼。千呼万唤始出来，犹抱琵琶半遮面。穿舟破弦三两伤，未成曲调弦又轻。弦弦夜夜声声森，思索平生不得志。低眉信手续续弹，说尽心中无限事。轻弄满面莫浮雕，初为你唱红柳腰。有眼泉流冰下难，冰泉冷色先凝绝，凝绝不透声暂歇。别悠悠愁暗恨伤，此时无声声忧伤，声忧伤。饮平扎波水江崩，铁骑独出刀枪鸣，刀枪鸣。 血色落尽半酒屋， 今年欢笑复明年，秋月春风等闲读。地走从军阿姨孙，不去招来颜色孤。 想前生，安坐重 青山是青山是 江州司马青。